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小磊啊，大家好久不见啊！哎呀，终于回来了。 对，小磊是终于回来了啊。 天音怎么愣了呢？ 对，我看着你们俩坐那我不习惯，因为上两周都是我坐在小磊的位置上。 我抢了你的位置。 没有没有，大家好，我是女神的闺蜜啊，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 哎，大家好， 天一。那天一今天是坐在那嘉宾的位置，他可能反应的有点慢啊。来，我们再给他打一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小磊。 大家好，我是一梦跟小磊的闺蜜天一。 是的，没错。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这个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直播平台，小磊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有我们的一直播、花椒和北京时间，都可以在上面搜索到我们的这个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的直播情况，可以看到一梦我还有我们的闺蜜天一。 对， 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聊天都可以。 是的，那么首先呢，今天要祝这个全天下所有的老师啊节日快乐， 教师节快乐。 是的，没错， 今天是9月10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日子，我们从小到大陪伴我们的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今天。 对，没错。那天一， 你想问我什么？ 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在想啊。 你在想什么？ 咱们想一想，你们觉得老师什么时候说的话最有意思，或者印象最深？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们老师永远会说这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有没有这句话？ 有有有。其实今天小磊还其实真的给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但是由于他这个 U 盘的问题啊，也是给大家播放， 太可惜了， 对，播放不出来。刚才我听跟他说，赶紧换一个 U 盘吧。对， 这耽误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 是吧？那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视频里讲的什么？ 这视频呢，其实是也是一个采访，是身在国外的大学生们对我们国内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的一些怀念的一些记录。他们这个采访者能提问的几个问题，比如你和老师有什么难忘的经历，你对老师最想说的话等等，都是非常诚挚的回答，能够看出我们其实像我们20多岁之后，对于回忆起来小学、初中老师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的浓的。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不是大学的老师，我印象 大学老师关系是多不好，小心老师正在听。 不是，我指的是就是，那因为不是像高中啊、初中啊、小学那种朝夕相处，我指的是这种印象， 是 不是很深？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高中的时候，尤其是高三那一段，真的，我觉得我班主任真的很累，很辛苦。 是， 因为你是特别难管的学生是吗？ 不是，你们知道，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因为每个班，就是这每一个班的学生都特别特别多，就像你比如像河北省、山东省， 你们班多少人？ 我们辽宁还好啦， 咱俩比比吗？你猜我们班多少人？ 我们辽宁现在一个班最多也就是47个， 这么少啊？ 谁跟你说的？我们班当时快100人，就连那个讲台旁边都是摆着一排桌子要坐着同学的，就讲台正边上啊，就平行的那张墙上。 天哪， 那你们班 也是辽宁的？ 对，咱们俩是老乡，你这话说的好伤心。 那是不是学校不一样啊？ 是这样，我们学校理科比较强，文科相对弱一点，所以文科班就少。 少，但是学生其实并没有比例并没有那么低，尤其是我们学校是我们的重点高中嘛，就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都会转过来借读一两年啊，这种或者各种原因吧插到我们班，结果我们班由80多人变成90多人，最后高峰期到了近100人，就是每一个角落都坐着人， 就是肩并肩手拉手的上课， 这就是4个人一排，4个人一排的那样，3个4排就是12个人一排那么。 哇，那你们老师班主任是不是很累啊？是不是有时候你们名都叫不全呀？ 那就不至于叫不全。 那什么一？ 我想来 着。 不会，但是我觉得有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就是那个有的那个科任老师啊，他没有班主任那么熟悉嘛。 嗯。 有一次上课，老师突然叫我说：“邓天一，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你说你成绩还可以啊，你怎么不好好听课？”我当时就傻了。我说我这不认真记笔记呢吗？然后发现老师目光看的不是我，是我们后排的一个男生，然后对着他一顿臭骂，我们全班都懵了，说什么情况，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当时他没弄明白。第二次老师上课又说，哎，那个邓天一你怎么又不好听课啊，还开始睡觉。我想说我不瞪大眼睛看着你呢，我睡什么觉了？后来才搞明白，老师把另一个同学当成我了， 是吧？ 所以两次都是骂的他，根本跟我没关系，但是我就这样莫名其妙背了黑锅。 这种情况我觉得 同情， 对，就是这种情况还是会有的，在高中，就是很多趣事儿，你知道吗？ 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亲切，和会把自己的这种深刻的回忆来让我们更加的怀念老师。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身处他乡嘛， 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老师啊，包括自己学生时期特别的怀念，特别的感恩。那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是特别的祝福， 祝福， 对对，所有的老师，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祝你们身体健康啊。好的，那 今天来进入今天的麻辣烫， 对，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欢迎回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有非常多的小内容，比如我们今天呢，其实开始还是要讨论一下，因为今天是9月10号这个月初嘛，所以我想问问十月一什么打算。 十月一啊，十月一 早， 十月一的这个打算还真没有什么打算。 做节目啊，我们十月继续给他做节目。 啊啊、我们这个在岗位上非常的， 我们不休息，对吧？ 对对对 对。但是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想着，哎呀，十月一我一定要出去好好好好的玩一下。天一，如果你不工作，你要不要出去玩？ 哎，我说实话，我怕把你们俩说哭了。我想回家陪爸爸妈妈，因为我太久啊，从过完年到现在就一直没有时间回去见他们。你们还有寒假对吧？暑假你们可以回家，我没 有。 有 啊，我快没了。 那你还有吗？ 我还剩最后一个寒假了，可以说也是非常的珍惜。 哎，你开学太大吉，你就说你没有。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呀、特别适合把咱们昨天那化妆老师给请过来。 为什么呀？ 特效化妆吗？ 对，特效化妆，特效化妆一个老师啊， 对， 特效化妆、化妆。比如说就像天一，就是说很久都没有见父母了，哎， 化成一个 化成他妈妈爸爸的样子。 我是多想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我这视频就好，我干嘛把自己化成这样 子。其实 对，那样才还蛮好玩的。那其实说到这个旅游呢，小磊呢今天也是就是要说一个关于旅游方面的事情。 在我们旅游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非常多的方式，像爬山呀，逛公园呀，或者是去泡温泉，因为十月一算是天气转凉了，很多人会选择泡温泉，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会知道泡温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功效。 我知道一个。 什么好处？ 我知道一个，就是它可以去湿去寒， 对，把你体内的湿气给逼出来， 对对对， 很温暖嘛。 对， 男生也挺适合泡的，对不对？也可以去去湿气，去去寒气嘛，男身上也是有的嘛。 可以的。 那其实除了这个去寒气和去湿呢，还有一个对女生非常重要的好的功效。哎，可以把镜头转给我了，干嘛老对天一啊？我有点吃醋。 好，来。 那除了这个祛湿和寒气呢，还可以让我们女生的皮肤更加的Q 弹 、哦、 对，那其实这个功效呢不是说说而已的。其实日本团队呢让水豚这个可爱的小动物泡温泉，证明了温泉水对动物同样具有美肤功效。那泡温泉呢成了这个可爱的水豚，有见过吗这个小动物？ 什么叫水豚？ 就是我们知道海豚和这种海豹这类的 动物， 对，哺乳动物。然后它这个水豚呢是生活在这个日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类别。然后 它和海豚长得像吗？ 像海狮、海豹。 哦，像海狮， 对，它的形这个头部呢是尖形的，然后这里有胡须，然后毛非常的柔顺，非常可爱，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其实我是准备了图片和视频的， 其实刚开始也给大家说了，小李其实给大家今天准备的这个内容还是蛮丰富的，就是尤其是这个视频呀，还有图片， 对，非常可爱。 所以这个观众朋友们呀，就是看我们视频的这些，可能不能 看到我的手机给大家临时找了个水豚 的 样子， 天 心的 天衣给大家 看 一下，非常可爱的水豚， 能能看见吗？看得清吗？这个水豚的样子， 哎，可以看 清， 可以看 清，对，这就是水豚，特别可爱，对不对？ 是啊， 毛茸茸的， 而且它特别喜欢泡温泉。据这个日本团队来说呢，他们可以泡上一天的温泉，就三两个同类一起在温泉里嬉戏玩耍， 泡的时间有点长吧？那样不会泡出病吗？ 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啊。 好吧， 但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就是小水豚，它长得萌萌哒，它皮肤是不是很好？ 对，它就是因为泡温泉泡的。这个日本团队发现泡温泉真的对于皮肤有种美肤功效 啊， 所以呢，我们女生啊。男生也可以了，可以多去泡一下温泉，让皮肤更加的嫩滑。 是，好的。那下一条资讯呢，我们就是讲一下我们的影视圈还有娱乐圈了。 对， 那么 今天的影视资讯， 没错，我们当红的小花旦宋茜呀，这个影视时尚综艺是全面开花啊。 是是。 那遇上了颜值演技俱佳的优质全能小生谁呢？ 徐开聘 啊，徐开聘。那么他们两个颜杀情侣即将是开始的这段纠结虐心又甜宠浪漫的节爱之旅、 刚刚给大家说错了，因为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有一点认错字了，是徐开骋，驰骋的骋，看成招那个什么聘礼的聘了。 好的， 就差一个聘， 没关系没关系。那这个剧属于是咱们小鲜肉看的剧吧？ 对，它有点像奇幻剧， 你就别看了。 为什么我不能看呢？ 我们小鲜肉看的剧、 说良心话啊，这个题材的剧啊，我相对来讲没那么感冒。哎，我就站在你们队里面，这样不太好、 不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 感冒。因为这部戏属于就也是那种改编剧嘛，根据小说改编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关键是，你知道，就这类的题材，我真的觉得它年龄层偏低一点，就是可能现在正在上学的高中生、 初中。 初中现在小了吧？哎，差不多可以。 初中可以， 初中高中差不多。然后就是那种有美女当红的美女帅哥来组成这种 CP。 像 所以剧情我觉得会弱一点。对于我这样的年纪的人来说， 可能不会太吸引。 就是基本上剧情的最后的发展，你都是 OK， 都 就是反正肯定是纠结一下，纠结一下，最后在一起了嘛，都是这个套路。 对， 但是其实呢，它这个剧是一个改编小说的一个。缠了几生几世的奇幻爱情剧， 就是三生三世呗。 对， 看了不止三生三世了，这个系列几生 几 世， 几世 恩生恩世。 然后他这个存在比这个演员的存在也比较奇特，像宋茜饰演的是一个社报实习生关皮皮，那这个男主黄景瑜呢饰演的是南湖族的祭司大人，名叫。贺兰静婷，这就非常有春天 感。我感觉四个字的都好高大上啊， 端木什么什么， 好矫情的名字。我想说， 那我们也期待这部剧了，希望这种奇幻的爱情剧能给我们一种非常奇幻的视觉和这个剧情的改编 啊、就是这种奇幻剧，我觉得是给我们生活。添来一点小尴尬， 对，我觉得 还有给我们添一点点小甜蜜吧。不过其中剧情当中的一些爱情的小甜蜜，我觉得还是有的。 你知道我觉得为什么我有点不太看好吗？哎，我这么说不太好，人家还没有正式上，是不是？你想最近这种穿越剧太多了。首先《三生三世》已经这种穿越几世的爱情已经是一个标榜性的节目那个电视剧了。 对， 紧接着现在《醉玲珑》也是这个套路，对吧？又是转成恩生恩世这种。紧接着再出这个套路的戏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稍微有一点 点 审美疲劳。 确实是，但是现在都跟风嘛， 对， 就有一种跟风的感觉。 咱们瞬间的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吗？ 没有啊，我们女神下午茶嘛。你看我今天连妆都没化，为什么说？ 对啊， 姐妹们在一起聊天， 就 是 聊聊 舒服嘛。 这不是姐啊，这是哥， 闺蜜， 哥们儿， 跟你聊的事儿，这都有。 对。 那其实这个剧如果。开始演的话，我希望的是五毛钱的特效要少一点，然后好看动人的剧情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希望不要辜负我们的期待。好啦，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女神下 午 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小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活力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直播情况。 是的，没错，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每周六和日的下午4点就是我和小磊的节目了。 Yes.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天一还是一如既往的参加了 对 节目， 还是来参加了， 好像 死皮赖脸要来的似的感觉， 这个语气中带有一丝丝嫌弃， 就是嫌弃我了。 没有啦，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呢也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没错，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不是，我给你们说啊，就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我还跟我另一个男闺蜜，不止你一个啊、哦。视频 不当了， 是人家 视频 不屑一顾。 然后他说：“哎呀妈，老妹儿，你是不是胖了？ 你胖了吗？ 这不很正常吗？ 哦、我好，小磊，你好长时间没见，我觉得我胖了吗？ 说实话吗？ 说实话， 对，我觉得脸部没有胖，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长时间没见嘛，可能我以前印象里你就是瘦瘦的。 现在 你拉倒吧，行了，这些不用说这些， 你现在想说是胖胖的是吗？ 冠冕堂皇的话了，就已经没有用了。 有一些 是人家就说你是不是胖了，但是我发现我。虽然我没有上秤，但是我发现我是真的胖了，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 特别容易发， 特别容易换季的时候，加上生理期，就是会很容易吃东西。 对，就我们俗话说的贴秋膘， 就是把这个胖的原因推给天气是吧？明明是自己吃出来的。 哎，你不知道吗？秋天到冬天就这一阶段，你得增加一下自己的脂肪量，冬天你好保暖呐。 对呀，不然 保暖靠衣服，要靠什么脂肪呀？各位， 脂肪多的衣服穿上一样瘦。 对呀， 是不是 你做梦了？才不会呢，胖就是胖了。 其实今天呢，也是这个主题为什么说给天一量身定做的呢？因为天一啊，他一直都是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但是效果令人堪忧，对吧？ 不会、啊， 这脸没见小。 不会啊，其实这个形象很符合你，就是很可爱的形象、 就是我瘦了就不可爱了。 就比如说你昨天画那个特效妆，可能别人画就是哇，真的是坏人，但是你画呢，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精灵。 哦， 明明是个妖精，还是我是精灵？ 你可以看一下昨天的 回放。昨天的回放， 对，没错。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大家可能也在我们的聊天中听出来了，就是消除秋膘大作战。 对， 因为秋天到冬天嘛，这个湿气会越来越重，加上可能因为天气转凉，就不爱运动，所以呢，这个身体里的寒气也会增多，然后秋膘呢也会一点一点的贴上你的脸、你的肚子、你的腿。 对， 那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秋膘怎么能够比较用健康的方式来去除。那我们先从饮食说起好了，因为我觉得饮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吧，对于贴秋膘和去秋膘来说。 是没错，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哈，等一下听一可以讲一下她的减肥之路 啊。 我先说一下我的减肥之路。我的减肥之路就是在我很胖的时候，要比现在要胖将近再胖个15斤吧。比现在胖15斤，就是而且我从小，我上次给天一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啊， 对，他小时候是胖胖的， 哎、下次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就是我小时候就是脸很圆，但不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胖的小孩，就是肯定是 有点婴儿肥的那种脸， 很圆润的小孩，然后身上就是跟个莲藕一样一节一节的，从小到大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偏胖一点的女生，然后直到我上大学之后，就是感觉哎呀，身边的瘦的女孩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感觉播音系的女孩怎么可以穿 L 码的衣服呢？ 哦，你穿的是 L 码是吗？哎呀，你暴露了你。 对，真的是播音系的学艺术的姑娘怎么可以穿 L 码的 衣服？都比较瘦，对， 对啊，然后不行，开始减肥。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受不了，纯饿着自己。 饿呀，不吃一点 吃 油水的 吃，就是吃油水是真的不吃，就是吃什么蔬菜，然后水果，而且水果呢还不吃那种含糖量很高的，尤其是哎，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火龙果真的是不能吃， 啊、 你不要看， 它不甜呀， 是 对、啊、 有的东西你看它不甜，但是它含糖量特别的高，你可以回去查一下。 哇，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对， 如果 对没错， 记错的话， 有就是对呀、啊，很多人还给病人买火龙果吃，就糖尿病人买火龙果吃，这是 很不好，很不科学的。 嗯， 然后其次呢，一开始节食，哎，我的天，真是太难受了。我相信天一有这种感觉吧。 那我还好，我是合理，我没有绝食。 我为什么没什么成效？ 我为什么不问小磊？因为小磊本身就很瘦。 嗯，对， 小磊胖过吗？ 我属于偏瘦，我还真胖过。 你什么时候胖 过？我本来想也是，下次吧，拿我之前胖过的照片。对，我冬天特别容易胖，就是那个脸啊，能比现在圆。我现在也很圆，但是冬天会圆一圈。就是我到冬天过渡到春天之后会瘦下来，我同学就会问这是一个人吗？或者问怎么瘦的？ 你是季节性变胖，季节性变瘦是吗？ 有时候会110斤。现在是92斤、嗯，对，有时候会108斤， 而且小磊跟我的个也差不了多少，他92斤、嗯，这不气死人吗？ 你多高啊，小磊？ 要暴露吗？ 这可以啊， 1.67米或6.68米、 他比我矮， 或六七六八， 他比我矮一点， 可高。 标准，这是标准身材，女生的 92斤， 这个身高非常标准了， 有一点偏瘦， 有一点偏瘦， 对， 对， 你到100斤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身高， 100斤都可以， 你不要说话，天一， 100斤都可以，都错了吗？是吗？是100斤？ 没有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对， 一开始先节食，最后节食，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运动， 嗯， 最后坚持了一个月，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年轻，就是新陈代谢比较快， 嗯， 所以减下来比较快，一个月的时间减了15斤， 哇， 太多了，我觉得你减 真的当时减了15斤， 有点猛， 喜欢越瘦越好， 但是他减的有点太快了，一个月15斤的身体不太好， 哎，对对，身体 对呀，所以就说到这身体的问题了，当就现在的胃。会有一点不太舒服，就是经常会有点疼， 到现在还有这个毛病， 就是已经落下的病， 嗯， 对，就是节食落下的病， 嗯， 就是听完以上一木介绍这个方法，大家千万不要效仿，因为对身体不太好， 错误 示范，对，没错。那天一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对，我是比较正常的减肥，一木看过我当时胖的时候照片吗？ 看过，看过， 对吧？我那个时候大概是最胖，应该是在88公斤左右， 嗯， 大概就是快将近。那个92就180，不到180斤。你想我这个身高180斤，那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球。有次我同学见到我， 气儿吹了一样。 就是我刚在那个广院去读研的时候， 嗯、 我一个本科同学来北京玩，看到我就说：“哎呀，你怎么揣个枕头就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就没反应过来，我说：“揣什么枕头？因为我那天穿的是个帽衫嘛，这块可以放手的那种。”他说：“你是不是揣着东西？”我说：“没有啊，啥也没装。”猛地反应过来，那是肚子。 啊， 就是肚子太鼓了，他说我胖那样，然后 受打击了是吗？ 对，但那时候没有减肥，也减了，那时候效果没有很明显。 哎，天一，你那时候有对象吗？ 个人问题我拒绝回答。 那就是没有了。 哎，跟你说，有人喜欢胖的，真是你们这 是 不懂得。 目前还不太知道。 然后那我说我真正减肥啊，不要跑题。真正减肥是在我工作之后。工作之后大家知道，工作压力一旦变得很大，就人容易发胖，尤其饮食不规律，那时候有夜班。 压扁了这压力，我的天。 压胖了。 往横的长。 对，就是什么呀？然后我那时候最明显的感觉不舒服就是上楼，我那时候住在4楼，你们能想象一个人只上。上了4层楼，那个汗如雨下嘛，就是汗如雨，那汗就蹭蹭的嘛， 是虚胖吧？ 对，就只上了4层而已。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同学说：“你给我当伴郎吧。”组了个群，说：“大家把身高体重发一下，给大家订衣服。”然后我就开始大家发：1.870米70公斤啊，1.78米70，唯独有一个跟我一样高的170，然后发现是65。我当时就不好意思把我那个8开头的数字发上去，我就默默跟他说我能不能不给你们发了，说你发吧，大家都看一下，好订衣服。我说我实在不好意思发， 我还以为发完之后一出群聊。 然后我就默默的把自己体重往小说了，说75，那时候我80多，我说75就发上去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办呢，咱就得减嘛，赶紧把这个肥要减下来。然后那时候开始运动，每天坚持运动大概1个小时，然后饮食我当时是把所有的那个米饭、面粉类的食物全部忌掉，换成了像那个 蔬菜类， 不是蔬菜类，换成了那个比如说玉米，换成了那个红薯， 一些粗粮是吧？ 对，全部换粗粮，一点那个就所谓的咱家细粮、精粮都没有，全部是粗粮。而且这样也会控制，基本就是早餐最多，中午吃一点，晚上几乎不吃，晚上就吃点水果。如果实在饿了的话呢，就 吃一下。 大家有那个知道吗？每日坚果，就一小包的，就其实东西很少的，就吃那个稍微舔一下嘴，你知道吗？就很想嚼东西。然后我那次2个月大概40斤下来了。 哇， 就说到 其实天一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也觉得，其实说到这个刚刚天一的说的玉米啊，这个方法也是深受我们的女神这个范冰冰的喜爱。这个范冰冰也是一个减肥的好例子，她从这个 是 她 他瘦了12斤、嗯、 对， 然后在一个综艺节目里呢，他也公开了自己的减肥秘方，其中呢就有每天吃玉米， 对， 多吃水煮蔬菜和玉米， 嗯， 拒绝一切高热量食物。 是的，那么半点过后我们再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半点过后您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小磊，欢迎回来。 嗯，那么刚才小磊也是说了这个关于如何减肥这一块、 嗯、 刚才他说了一个例子、 嗯、 说到我们的女神范冰冰， 对对对、嗯、他这个在一个节目里公开了我们的公开了他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法，就是运动加不吃，加引号的不吃啊，他这个不吃呢是拒绝一切高热量食物、 嗯、 然后多吃水煮蔬菜和玉米，他特别喜欢吃玉米，然后就瘦了12斤。 嗯， 所以我觉得 12斤、 嗯、 我的天哪， 除了这个女神提供的一个减肥的这个饮食搭配之外呢，还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个偏素的一个搭配、 嗯、 就是早餐呢一根黄瓜加一杯低脂牛奶、 嗯、 午餐呢是200克米饭加少许白菜，晚餐呢是一根黄瓜加少许白菜。能够看出这个搭配里， 神呀，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不是，我觉得到时候小磊节目过后可以把这个稿子给我留下来，我可以学这一下。 心动了是吗？ 哎，一梦你想好，早上只有一根黄瓜加低脂牛奶，你不觉得这两个组合很奇葩吗？黄瓜配牛奶啊。 我觉得黄瓜蛮好吃的， 但配牛奶不觉得很怪吗？ 而且低脂牛奶、 嗯、 对，还是低脂牛奶。 知道为什么这个搭配里有两餐都是有一根黄瓜吗？因为黄瓜呢它有一个消脂原理，黄瓜呢热量非常的低、 嗯、 然后每100克只有15大卡，它的维生素也含量非常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加速排毒，而且它里面有一种叫丙醇二酸的物质，可以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 哦， 所以呢这个搭配里呢有两根黄瓜是我们必须要采取的，嗯，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排毒、 哎、小磊、嗯、那你像我这种真的特别不喜欢吃黄瓜怎么办？有没有别的那个配方啊？对吧、这不爱吃黄瓜人这套吃下来，我可以说就觉得生无可恋了。 吃玉米吧 没有问题，再给你出一套啊， 再出一套， 还有一套偏荤的，就是如果吃不了太多素的话也可以加一点点蛋白质。 那比如像这个半个墨西哥卷饼， 嗯，里面包括什么呢？ 哎呦，不是听着我现在好饿、哦、 有点饿哈。 你那个卷饼说的好有形象啊， 卷 饼对吧，卷起来。 对，那这个卷饼里有什么？ 对，有这个炒蛋、 嗯、 香肠，哎，有香肠荤的天一、 嗯、 还有这个牛油果、大米还有豆子，我的天，这样组合好吃吗？ 感觉很麻烦，做起来 好像也是一个名人推荐的 或者是全脂希腊酸奶加这个 麦片、嗯、 然后午餐呢沙拉，这个有沙拉的内容有这个火鸡、牛油果、豆子加一份油醋汁或者是橄榄汁， 嗯 嗯，都是属于低脂的。 对，那晚饭其实应该会好一点。 对 对，更加 晚餐的时候呢就是黄瓜，这个是鲑鱼， 嗯， 鲑鱼吧， 鲑鱼 或者是鸡肉、牛油果、小份的寿司， 嗯， 我感觉这会长胖吧。 但是它里面 还好， 你看也有黄瓜呀，也有这些含维生素， 它营养比较均衡， 比较均衡、不会造成营养的失衡。 对， 如果光吃素的话，可能会缺少很多蛋白质，会让身体上 而且皮肤会变干。 对对对，女生还是。在减肥的时候一定要补充蛋白质， 这套方法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哪你知道吗，一定要控制好量，对吧？这个搭配没有问题，但你要敞开着吃，吃到饱的话，这套对你这个人家说吃一盆沙拉，你是这么大一盆，我跟你说你吃什么都会胖起来。 沙拉的这个热量挺高的，所以在这种减肥的搭配里，沙拉起到一种调味的作用就好，千万不要吃多，挤一点点就可以。 没错，那其实在这里呢，一梦更要是提醒大家，在减肥的时候啊，这个最关键的呢还是那句，就是什么、 迈开腿 不是 管住嘴， 不是 那你要说什么， 就是这个瘦身秘诀呢，就是暖男的金句啊、 我知道了， 暖男金句， 多喝 水，多喝 水、多喝水、 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啊。你知道吗天一， 就是那个所有男生跟女朋友、 肚子疼了、 肚子疼了 疼 喝点热水，感冒了喝点热水，头疼喝点热水，热水是解百病的一个良药一样、 确实没错，这个水是最好的饮料， 没错， 它既可以排毒还可以燃脂。 但是有些人可能这种体质存在，喝热水喝水都会 长胖，喝水都长胖， 这是不是很惨？ 这开玩笑吧，真的有这种人吗？ 对，这是易胖体质， 喝水都能 胖 啊！天哪！ 那这个易胖体质是不是也有方法能够变成易瘦体质？ 哎，我确实是可以。其实大部分易胖体质的人都属于是偏酸性的体质，就是他体内含酸比较多，也就是这个身体的酸碱它不是平衡的，所以它肯定是 那多喝一点碱性，多吃一点碱性食物或多喝碱性水。 对， 碱性水，其实 比如说这个苹果醋啊、柠檬醋啊、柠檬水等等， 大家是不是想问，这不是酸的吗？为什么是碱性水？ 其实千万不要认为酸味的食物就 等于 这个 酸 性 食 物。对，没错。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加快新陈代谢，更好的排出毒素，改善身体的毒素累积。 对，这个点要格外的强调一下。你知道我在减肥的时候，当时那个身边的健身达人就告诉我说，你每天必须坚持喝足够多的水，因为你身体要燃烧脂肪的时候，它是消掉你大量水分的。这时候你水跟不上，就是说白减了，你减不下来的，因为没有水作为能源去消耗，所以水一定要多喝，当然别喝过了，喝过了就中毒了，水也会喝中毒的。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多运动。这个运动，我觉得运动使人健康们，生命也在于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可以让身体的各个身体的机 能 都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你这个运动，你不一定就是非得每天啊，我必须要跑一小时，或者你每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出去遛弯儿，遛弯儿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只要你溜达溜达， 饭后走一走，活到99。 对对对对对，也算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易胖体质的人可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哎呀，我吃啥都胖，喝水的胖，那我就干脆少吃或不吃。其实这种想法也是比较偏激的。 对， 你要想减肥或者想变成易瘦体质，一定要保证三餐的这个进入摄入。对，要注意三餐饮食的正常，但是要以清淡为主。比如少油少盐，然后一定要注意营养均衡。 没错。是的，那其实今天小磊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那个午餐呀、晚餐呀、早餐是怎样搭配的。我觉得这个搭配也非常的好， 是， 就营养是很均衡，而且它是 小秘方。要不要听？ 哎，可以呀、 我跟你讲啊，就是当时你知道我对要小点声说，一般人不告诉他，大家是不是特别想喜欢吃肉？一直爱胖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肉，减肥又不能吃高热量， 吃甜食 怎么办呢？有一个小方法，就是吃白水煮的鸡胸肉，撒一点点的椒盐，不叫椒盐，那个黑胡椒粉就行，就稍微有点点调味的。 鸡胸肉不是很柴吗？咬的， 对、 你搁水煮，不要给它煮得太柴，就稍微给它煮熟，因为鸡胸肉你切成小段之后它特别好煮，基本焯完水立刻就熟了。这是一种。还有那个鱼肉，尤其是那个、 鱼肉，确实是， 比如现在这里面也提到嘛，鲑鱼肉，或者说我们吃的那个三文鱼的肉，也还蛮不错的。它就是既能有那个， 但是三文鱼的它胆固醇很高， 就是你这个说是吃肉，你也不能放开了吃，吃一点，就比如说一块鸡胸肉大概就这么大，你按照这个比，你看就是一整块鸡胸肉就这么大，一顿就吃这一个，你就有吃肉的感觉了，就满足了那个口欲。同时呢，这里边又没有那么多脂肪，千万别吃鸡皮啊，就只是纯的鸡胸肉，那个超市市场都有卖的，单纯鸡胸肉，你每顿就这么一块，就够了，你就能差不多，而且绝对不会发胖。 其实。 削秋膘大作战嘛，就是 这个嘴要管住住的， 对，嘴要管住。但 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下一期要不要来一个关于北京美食的这些？ 啊，跳得太快吗？刚想到， 刚说完要去秋膘，你就聊美食，你让大家减肥吗？真是 有点慌， 好饿呀。 其实削秋膘大作战不仅仅是在饮食上啊，或者运动上，有很多小小的小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去 对 消除秋膘。 没错， 例如睡前泡泡澡， 对，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减肥习惯。 是的， 因为这个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呢，身体可能会有些小小的浮肿，那我们泡一个澡呢，可以加快身内的体内的循环，然后水温呢也要不要太低，最好在40度或者是37度左右，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身体内的这个代谢更加快，然后而且还可以有助我们的睡眠。 对，说到这个睡眠，睡眠充足呢也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易胖的体质一个因素啊。就是如果你睡眠充足的话呢，当然就是这个充足指的就是千万不要熬夜， 没错， 身体在23点至1点的这个时段呢，身体的内脏呢是正在进行一个排毒， 对对对，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休息的话，那这个毒就排不出来了， 然后就会 停 在你的体内。 对，没错。然后睡眠的时间呢，尽量的去保持在7到8个小时之间。你睡多了其实也不好， 对，睡多了更容易我们这个越睡越懒，越睡越懒。 对对对， 造成这个 精神上也是有一种， 是是是， 对，那天一还有一个什么小方法吗？ 酸奶呀，我跟你说，大那个刚才小磊不是说喜欢喝甜的，吃甜食吗？酸奶是一个有点甜味的，是吧？ 对， 对， 对。 但是大家可以选择稍微那个低糖一点的酸奶啊， 对，低脂的酸奶， 对，就是每天比如说喝一杯，当然这个量也要控制住啊，也还是那句话，想减肥的话要管一管嘴。但是酸奶这个比较好在于哪儿呢？它会停留在你的这个身体肠道时间比较长，尤其是里面含的益生菌，它能促进你的胃肠的蠕动，这样呢就会加快你的新陈代谢。大家知道肠道里面的那个宿便其实也是变胖或者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个原因所在啊，所以酸奶不仅能够帮你减肥，还能帮你排出宿便，总之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饮食。如果实在是觉得外面买的不健康，现在不有酸奶机嘛，自己做一做酸奶，既放心又安全，而且还便宜，反正就是一个既动手又能减肥的好的食品。 我还真的做过酸奶，就是自 哎呀这么贤惠啊。 小磊， 你才知道吗？ 小磊那天给我发一个微信，说姐你来我家吃，我做的什么 这有点油腻啊，红烧肉鸡翅。 对，红烧肉鸡翅我没去那次，但是他邀请 我馋他来着。 小磊，这不能区别对待啊，为什么只邀请美女啊？ 下次我做水煮鸡胸脯的时候， 我要吃前面那个水煮鸡胸，我 不 要吃。 我要帮助你减肥。那我做的这个 DIY 的酸奶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准备一个不锈钢的小锅，然后把可以用低脂的牛奶倒入之后，在这个牛奶上面一定要戳一下气泡，然后放上这个保鲜膜，放一晚上之后，就会有一种这个酸奶的发酵。然后呢，其实具体的做法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上搜一下，因为我毕竟是之前做， 外行人， 对对，外行人，所以不能提供更具体的 做法。之前你做的成功吗？ 挺成功的，特别好吃，就特别纯，没有一些添加剂，没有香精。 现在有那个酸奶机，很方便的，就是你放在里面定好时，然后时间一到，它自动给你发酵成酸奶了，就很方便。 哎呀，别说了 吧， 别说了，下节目小磊陪姐姐吃饭去了， 馋了， 陪柠檬吃饭去吧。哎，馋了，真馋了。 但是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从体内来进行这个去除秋膘。其实我还想问，因为我刚说我脸比较圆嘛，这个秋膘在脸上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脸部的肉不说消除，能够让它隐藏起来也行啊？ 其实是有的，我觉得其实如果 戴个口罩就隐藏起来了吗？ 哦，我 还不如直接弄块布直接糊脸上， 对啊，就看不见了。 干脆带个纸箱。 开个玩笑。 其实这个话题，昨天我们在那个麻辣烫的部分也说过，就是关于头发的 啊， 关于头发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脸很圆，脸很 大 很大，然后其实这个肉的，你这个头发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对， 修饰一下。 其实像我头发就有点纤细啊，然后像我人一样很纤细，但是它其实很贴这个头。如果我第一天洗头 还好，头皮是吧？ 洗完头还好，第二天现在就是第二天就有点发扁， 就是很往里炫，就是很贴头皮， 然后就会显得这个地方很宽，就 额头这个地方很宽，然后脸会有圆。 是天意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他男生。 我为了显脸小，专门把头帘留长了，这不稍微能遮点吗？是不是？ 这个有点像梁朝伟哦。 真的，继续留。 什么眼神？ 什么眼神？这个眼神很好。 其实我当时就是我刚刚问了这个脸圆的问题嘛，然后我知道一梦姐有一个小技巧要推荐，但是在之前我还想分享我一个小技巧，但是 没问题， 可能这个实用性不太强。就是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就让头发蓬松起来，倒梳头发，你有听说过吗？ 当然，我当然知道。 你们俩这头发能倒着梳吗？ 就是啊， 怎么梳？ 把头倒过来了， 来，就是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一个小梳子， 对， 就是这样。把头发分成两部分，就上下两部分，这是上面一层，然后这留下下面一层，然后下面这层呢，上面这层就放在一边不管，下面这层撩起来之后，就这样从上往下这样打毛， 上往下， 这是以前我们做造型的时候经常会这样梳的一种方法。 对，它打毛呢是在下面这层，但是乱的话也会在外面看不出来。 哎呀， 然后再把上面这层覆盖过来，就会 显得 有点自然的蓬松。然后这还 是有一点哈， 刘海一撩。 哎，我刚才一瞬间感觉看到了那个《倩女幽魂》，你知道吗？那个头发这么扑过来甩过去。 但确实是小磊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方法呢，说实话，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弄可挺受用的，因为在家里任我们摆布，也不会被别人看到。但如果在外面，头发慢慢的又下来了，因为它你除了打一些发胶之外，它会可能会很快的又扁回去。 对， 那有没有一种比较长效长时间的管用的方法？ 长时间的，我倒是就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觉得头发，因为咱们这个头发应该都是顺着这个毛鳞片，就一般都是从上往下垂，是这种情况。 对， 这样就是一个是头发干得快，而且还不会损伤我们的头发。但是就是这个你身体直立从上往下垂，吹完之后头发就会更贴头皮，所以就是给一个建议，就是细致就是比较柔软的这个发质的小伙伴们，用低吹的这种方法，对，然后 低吹 对。就是低头吹的方法 啊，就是 低头吹的方 法， 对， 比如这个是吹风机，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在耳根和脖子的部位，用这个手 撩起来， 用手将头发掀起来，耳根和脖子部位就这块嘛，对不对？ 对， 就这一部分掀起来 ， 然后这样吹， 边抖动边吹， 对， 干得更快。 对， 不好意思了，因为在我这儿看就感觉你们头发变得那个 像一个 披散过来，就像风纸一样，对吧？ 女人真的是为了美，就是美背后怎么丑都行。 对，你们俩这头发都披来披去的，我真的觉得两个女鬼。 对，这是一种方法，就是耳根和脖子部位用手将头发掀起来，一边吹呢，一边是这样拨弄头发，这样头发会干得很快。另外呢，这个风力越大呀，它吹出来的这个效果越明显， 就 越 蓬松一点， 对， 而且是不是时间也会更长一点？ 对，那这个吹风机的热风可以用来塑形嘛？ 对， 这个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 男生，对， 男生用的少点，因为头发没那么长。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 定型啊， 就咱们系的男生真的都很 比我们还会使。 对，还比我们还会使。 对，我们老师也教过，像我这种头发，如果我要想让自己头变得长一点，就显得脸小的话，就我要把头帘往后这样吹，直接这样往后，整个头背下来，然后它会在脑尖 这 块，这 样不像梁朝伟了。 不像两手就算了，起码能显脸小，这样就会显得脸的整个长度变长，就显得那么圆，好像效果没什么效果是吗？ 对， 我还是觉得这样好看， 这样好哈。 对， 好，那下次就这么上节目了， 长一点。 对，所以这种方法也是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受用啊。 对，这样我们头发稍稍的蓬松起来，然后用我们的这种造型来修饰脸上的肉。就会让我们这个秋膘 也显得也是瘦眼，对，就消除秋膘嘛。 对， 好的，那今天呢，女神下午茶呢，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减肥的方法，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今天的秘密花语呢，其实也是一个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啦，聊一聊。因为现在就是军训的季节嘛，我们的大一宝宝们呢还在接受这个军训呢，我们来聊一聊军训那年那些事儿，我们来回忆一下。 对， 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 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小磊。 大家好，我是两位女神的闺蜜天意。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刚才小磊也介绍了我们的秘密花语的主题呢，是聊聊军训那些事儿。现在呢，很多大一新生已经进入了军训的一个阶段， 而且 对 开始适应了。 对，而且有当然有一部分的学校呢已经是军训完了。其实说到军训这个，我还是蛮头疼的。 为什么？ 哎，我不行，这里我又要当一个反面教材了。 你要干嘛了？ 以上 是 错误示例， 想办法逃跑了是不是？ 不是。 那你干嘛了？ 我装病。 嗨，那不一回事吗？ 逃兵吗？ 对， 我真的是装病。 你当时太累了吗？ 也是实在受不了了才会这样。 就是在没有军训的时候，我就递给了老师一张假条。 然后你就没有军训。 但是我确实是也有一点，就是有过敏体质。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这个体质已经就是这个过敏已经消除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军训完，我立刻就不是过敏体质了。 没有这么夸张，但确实也是当时刚来北京的时候，水土不服。所以我的皮肤就是有一点过敏的状况，而且确实也不能长期的在太阳底下暴晒。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距离军训呢还有一段时间，其实恢复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是把假条递给了老师，我说我紫外线过敏。但其实这个病不是这个病啊。我就说的稍微严重一点嘛，要不然他怎么可以那什么，对不对？ 等于说你没有军训过啊。 你听我说完呀。然后我就成功的进入到伤病连。这个伤病连呢，就是你一天天呢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呢当然跟大家一样就是早起啊什么的， 对， 你只不过去后厨啊帮帮忙 或者坐个凳子， 坐在那个凳子坐在一个阴凉地方，就是伤病连就是有很多编号，坐在那儿， 好恨你们在伤病连 大家一起聊天，然后那个教官也不是很严，我们就可以玩手机，但是没有用啊，我那个是我那个手机没有信号，然后当时还连着我同学的热点， 这同学 然后就当时我们还偷梨。就水果就有限嘛，都当时我和我的好朋友我的女闺蜜去翻到一个栅栏那边， 因为真是有病的人嘛， 因为 这明显就身体相当健康，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装的， 都是装的， 然后他也是，然后他就说老穆咱们去偷梨去吧，我说也行，我说这样我给你打分你去偷。 我怂了。 然后突然偷着唰的一下跑出来了，他快跑快跑快跑，因为他平时就是一个很女神的那种形象，我觉得 很温柔的， 对，就是蛮温柔的，快跑，我说咋的了， 有狗追。 没有，被羊给撵出来了。 被羊害、 被羊给撵出来，那羊顶一下也可疼了呢。是不是？ 这不是偷梨吗？怎么跑羊圈去了？ 这是我军训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呢。 这就牙根没训着，你知道吗？ 像我这种 好孩子是吧，小磊？咱们俩都是好孩子，坚持训下来了。 从早晒到黑的，特别恨在伤病连的。 那你们两个共同说一下，当时就是有什么感觉？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的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练军姿，然后在那种开阔的操场上，大太阳晒着，近40度，地表得40多度了，感觉这个鸡蛋都快熟了在上面。 就你们也快熟了？ 对，我们已经熟了，其实可以加点孜然汁了。然后我们就受不了了，已经站了将近半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就想能不能下雨啊，然后就开始求雨。突然呢，这个非常炙热的太阳呢就变成了小阴阴的乌云，然后我们就发现太阳光看起来就是这么点嘛，然后突然发现那个太阳被这么一小块的乌云给挡上了，就直接那一小块乌云正好挡上了太阳的那个位置，然后就给我们一片阴凉，然后我们就眼看着那个地方就感觉 老天开眼 的，真的是这个感觉，就感觉哇得到了这个 上天的眷顾。 然后我们就看着他，就不想让他走，但是还是眼看着他飘走了，然后我们又在太阳底下晒着了。但是还是非常感谢那片云。 这是小磊就是印象比较深。 对，就非常巧。 我觉得我比你们高大上多了，我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训练，因为大家都一样嘛，该站军姿站军姿是吧。结果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就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那个教官突然在我面前蹲下问我们说，你们一年学费多少钱呀？然后我们就说10000多嘛，对吧，咱们学费应该差不多啊。 对， 然后那个教官就愣了一下，说他是南方人，他就操着南方口音，我不太会学，就说天哪，你知道你这一年的学费对于我们那边的人来讲意味着什么吗？可能他们一年的收入都没有这么多，但是你们一年的学费就这么，还不算生活费什么的哈。然后我们瞬间就觉得， 哎呀，我们太在蜜罐里面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同样就在这一个操场训练、嗯、我们的生活是这么天差地别。 嗯， 所以那一刻我们就觉得这点苦算什么，好好好锻炼一下嘛、嗯、对吧，这点苦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嘛。 没错、嗯、其实军训呢也是给我们大学打一个提前量， 对， 就锻炼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在今后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呢更加的也很多人 之前 对很多人都说啊，大学了我自由了我怎么怎么样，其实大学不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选择了专业嘛，我们要在专业上面更加的刻苦。 嗯，我觉得一梦特别没有底气说这句话，你个逃跑的，对吧？ 军训嘛， 逃跑的人好意思说。 其实军训我们在军的时候就是满满的牢骚啊，埋怨不想军训，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没错， 就又觉得那个教官领着我们唱那个战 军队的歌， 对，军队的歌叫战什么？ 战士吗、 哦、 我不是想说什么、 啊、 一二三四个吗， 我回去要回一下，对对对，是这个，然后就特别感动，就感觉真的是自己成为了一名战士、嗯、一名军人，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对，嗯，哎，那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呢，还是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 嗯， 那同时呢今天也教了大家这个 秋天 对怎么消除秋膘的这个方法，一个是饮食方面，再一个就是头发啊， 嗯， 头发一定要 遮住脸。 对，没错。好的，那么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没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有节目吗？ 接下来是活力榜、哦、 好的， 出行下来打你的。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982的活力榜， 继续关注。 是的，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get.